四位，给这儿水啊，这儿囊定，这儿甜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切讲究》。 这回呀，我们给您说段相声。 哎，呀，怎么了这是？ 听您这句话呀，啊，心里好难受。 为什么呢？ 想当初您不是这一行的。 对，那是票友下海。 在抗战以前，您家里头有钱呢。 哎，那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那真是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呐、那真是金银有库，米面成仓，堂上一呼，阶下破诺呀。 是啊，老街旧邻的都知道。 令尊大人吃喝穿戴没有一样不讲究的。 是啊，我爸爸说过吗？要将就啊，就别讲究；要讲究，那就别将就。 首先，你爸爸对于卫生上就讲究 啊，那是主要的呀。 每天早晨，你爸爸要用两瓶 DDT 漱口啊。 DDT 呀、 什么口腔清洁剂？ 哎，对对对， 早饭要喝三碗汤， 第一碗这要喝什么汤啊？ 要喝木香汤， 这为什么呢？ 分分气 哦，让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增进饮食。 第二碗要喝燕窝汤， 这又为什么呢？ 补补气，光分不补怕泄露气。 哦，是。那第三碗呢？ 要喝迷魂汤， 这个 咽了气。 完了、 第三碗要喝人参汤助助气。 哎，那就对了。 你爸爸吃饭那可讲究了。 怎么个讲究？ 三餐成桌，顿顿成席啊，哪一顿也离不开山珍海味。 这山珍都有什么呀？ 有猴头银耳、焦梨火枣、虎斧驼峰、熊掌鹿眼、凤髓龙肝 啊， 狼心狗肺。 不要后边这两样。那海味呢？ 有海参、鲍鱼、干贝、鱼翅、鱼肚、鱼头、鱼尾、鱼骨头、鱼刺儿。一边吃一边呜呜尿。 这是我爸爸呀。 猫。 这怎么还有猫啊？ 这你爸爸惯猫上桌子了， 轰下去。 你爸爸穿衣裳也讲究啊。 哦，您都说说都有什么材料？ 穿的全是狐皱、扣皱、花羊皱、卡拉比及鹅缎绸，没有那粗布、蓝布、大白布，灰是月白、浅毛蓝。 瞧瞧这两道 讲究穿呢，一天要三开箱。 什么叫一天三开箱啊？ 就是说你爸爸一天要换三回衣裳。 那怎么换呢？ 比方说东京天吧，穿皮袄，你爸爸讲究穿灰鼠的 啊， 筒子是一样的筒子，面是一样的面，一天换三回。 不，这算什么讲究啊？ 讲究啊，在那个面上的花上、要是菊花的，哎，三件全是菊花。早晨穿的那件花啊是花骨朵，中午那件呢是盛开的大花朵。 那要到了晚上呢？ 太阳一落，穿的那件花儿是掉了瓣儿的。 嘿，多讲究啊。 第二天再穿又换另一种筒子，是一样的筒子，面是一样的面，花儿又不一样了。 您瞧瞧， 你爸爸穿完了这件把它叠起来不穿了，到了明年呢 再穿， 还不一定穿不穿呢。 我爸爸的衣裳多， 怕活不到那时候。 要死了。 你爸爸睡觉也讲究啊。 哎呦，就睡觉就睡觉嘛，睡觉还有什么可讲究的呀？ 要讲究一夜五更被。 什么叫一夜五更被啊？ 就是你爸爸睡一宿觉啊，要换五回被窝。 那怎么换呢？ 比方夏静天吧，天气热，定静的时候你爸爸就睡了。 保养精神嘛。 不铺呢怕硌得慌，不盖怕着了凉。 那怎么办呢？ 定睛的时候你爸爸铺竹席，身上盖个被单。 那二经呢？ 换了铺温州席，盖条毛巾被。 哦，凉快了。 三经又换了铺巴拿马席，身上盖个扬州夹被， 越来越凉了。 四更又换了铺台湾大甲席，身上盖织锦缎的厚夹被。 哦，这是夜深了。 五经又换了。 是啊， 铺乌了草席，身上盖软缎的薄棉被。 哦，我爸爸您看多讲究啊，睡一宿就要换五回被窝。 讲究是讲究了，你爸爸一宿没睡。 怎么了？ 净换被窝了， 这不是折腾吗？这是 啊，天天这么折腾可坏了。 怎么了？ 把你爸爸折腾病了。 这不是自找的吗？ 你大哥赶紧请来了四大名医。 有哪四位？ 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凤春给你爸爸看病。 真讲究。 你爸爸吃药全讲究。 吃药怎么个讲究法？ 讲究吃地道药材。 什么又叫地道药材呢？ 你没看见那药铺门口那通天大招牌写着吗？本堂专办川广云贵各省地道药材吗？ 哦，那都吃什么药呢？ 要吃暹罗西蕨、非洲羚羊、广西肉桂、吉林野参、人参、关东鹿茸、四川黄连、贵州橘红、东阿贡椒、龙岩观燕、杭州菊花、西藏红花、云南白药、长春堂、避瘟散、同仁堂、六神丸、德国606、法国914。 哎呦，这都全治什么病的？ 禁锢了，讲究了，你爸爸吃错了药了。 是啊，那能不错吗？ 一命呜呼，身归那世去了。 哦，死了。 你爸爸死的都讲究。 死了不就咽了气了吗？那还讲究什么呀？ 你大哥赶紧把你们叫到跟前儿，张罗着办白事。 是啊，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 咱们爹生前讲究，死后啊还得继承他的遗志，接茬讲究。 对，子继父制。 一经棺椁就甭说了，大棚办事就这棚，嘿，那讲究。 那您说说， 北京六合棚铺请来老师傅搭的是七脊大棚，一殿一卷，五脊六兽，过街牌楼，过街棚，门口大鼓锣架，左帮右点，中鼓二楼有肃静回避明镜大牌，每天有僧道翻泥四棚经 啊， 晚上转咒放焰口，有广济寺的和尚、白云观的老道、雍和宫的喇嘛、三圣庵的尼姑，停7749天，待客不收礼。 哎，您听听这牌上多讲究啊！ 招待吊唁的亲友，特别的周到。 那是啊，人家来那是人家赏脸，看得起我们呢。 先说招待来宾喝的茶吧，就讲究， 7大壶好茶，大家伙喝就行了。 那还叫讲究啊！再说对亲友们也不尊重啊，那么远跑来让人家喝大碗茶呀。 那 要依个人的习惯讲究喝各省的名茶。 哦，那您说说， 要喝杭州龙井、徽州六安、广东红茶、福建茶砖、云南普洱、铁印大方，什么大印、小印、雀舌、民间雨前雨后、铁观音、大寿梅、特级的洞顶乌龙茶，亲友们爱喝什么，哎，就给您沏什么。 嘿，多讲究啊！ 那抽烟也讲究啊。 都预备的什么烟？ 预备的有关东台片、益州叶子、兰州水烟、福建皮丝、埃及烟、吕宋烟、老刀牌、三炮台、小粉包、大前门，亲友们爱抽什么，哎，给您点什么。 您听听多讲究啊。 那喝酒也讲究啊。 哦， 有四川大曲、贵州茅台、陕西西凤、山西汾酒、衡水白干、浙江陈绍、海淀莲花白、五加皮、阴沉露、法国的香槟酒、葡萄酒，还有金奖白兰地，爱喝什么给您斟什么。 太讲究了这个。 那席面上更讲究了。 怎么个讲究法？ 席面上所用的那布碟、羹匙、酒盅、口汤碗，中间上菜的大盘、小盘、高脚碟、高脚碗，大件的鸭翅、大鱼盘、海汤碗，整桌的瓷器满是江西硬五彩景德镇官窑定烧的。 您听听，这美食必须美器。 先上水果16样， 全有什么果子？ 有深州蜜桃、沙仁葡萄、北山的圆字苹果、河南烟梨、西山白梨、南口沙果、山西柿子、蚌埠石榴、河南大鼻涕、海淀莲花藕、广东鲜荔枝、山头蜜柑、福建橙子、台湾香蕉、新疆哈密瓜、天津味小刘庄的青萝卜。 连味青的萝卜都有啊， 有四干四鲜四冷荤，还有四碟咸菜。 咱们先听听这四干： 苏州的瓜子儿、泰安蜜枣、湖南莲子、吐鲁番的葡萄干。 那四鲜呢？ 颐和园的灵鹫、圆明园的藕、郎家园的嘎嘎枣、北海刚摘下的莲蓬子儿。 那四冷荤： 四川腊肉、金华火腿、月盛斋的酱牛肉、俄罗斯的小香肠。 那四碟咸菜呢？ 北京六必居的酱甘露、大葫芦的高粱根、铁门的八宝菜、王致和的臭豆腐。 啊，这臭豆腐还上席面呢。 再上点心16套。 那咱们听听： 有正明斋的月饼、至美斋的焖炉烧饼、同福居的锅贴、同聚成的馅饼 啊、 鼎和居的炒面片、穆家寨的炒疙瘩、 哦、 丰盛宫的冰奶卷、香诺轩的河碗烙、灯营楼的炸元宵、鹿鸣春的核桃烙、 啊、 杨村杜家的甜糕饼、永元德的炸羊饮、 啊、 耳朵眼的蜜麻花、都一处的炸三角、一条龙的炸面条，还有狗不理的天津包子。 哦，这亲友们这就都吃饱了呀。 这是点心 啊， 还没上正菜呢。 是啊， 先说厨房里用的这材料，都讲究。 都有什么材料？ 有京西六粮庄的大毛豆、张家口的脆撇了、平地泉的土豆、马驹桥的山药、济南大葱、天津味酒、 啊、 保定府的春不老、八里庄的野鸡脖、南西门的小黄瓜、南园的蒜苗、公主坟的香椿、四川冬菜、广东桂皮、 啊、 川椒广料、独溜米醋、红中酱油、营盘口蘑、绍兴酱豆腐、云南大头菜、锦州的卤虾、小黄瓜。 嚯， 松江鲈鱼、镇江石鱼、海河刀鱼、渭河银鱼、台湾鳗鱼、乌松凤尾鱼、盛芳大螃蟹、烟台大虾杆、关东哈士马。 哎呦喂，这得花多少钱呢？ 那个席面上的菜才讲究呢。 哦，怎么个讲究法？ 都出了齐了。 怎么呢？ 你爸爸生前爱吃什么就给亲友们做什么。 哦， 哪家饭馆子、哪家饭庄子、哪位大师傅做的哪样菜最拿手、最有名， 怎么样 把他请来，另预备一间厨房，就单做这样菜给大家吃。 哎呀，太难得了。 就这路菜，就有24样。 哦，都有什么您说说。 有全聚德的烤鸭子、稻香村的红焖鸡、森春阳的风板鸭、普世斋的筒子鸡、同兴堂的糖醋鱼、至美斋的烧鱼头、至美楼的桂爪尖、丰泽园的糖莲子、新丰楼的砂锅红烧狮子头、桂丰堂的清蒸江米甜鸭子、桂仙居的炒肝、馅饼粥的包糊、灯营楼的扒海参、天河玉的炸大肠、白魁的呼羊肉、同和轩的塔斯蜜、西城楼的炖牛肉、泰丰楼的烩三鲜、晋阳楼的过油肉、周家食堂全家福、两义轩的锅烧半只、砂锅居的烧老白煮、六味斋的素杂拌、万顺城的锅巴菜。 还有锅巴菜呢这里。 出殡那天，讲究啊。 哦， 门口先亮杠。 哦， 关照是全新定绣的。 哦，先展示一下。 北京永利杠房48杠，到了大街换64杠。 干嘛还换呢？ 胡同太窄，64杠折腾不开呀。 哦，那是得换。 给抬杠的加钱儿，都得剃头、洗澡、换新靴子，帽子上边插新铃子。 您听听，多讲究啊！ 有僧道翻泥盛装送殡。 哦，有没有音乐花车跳脱衣舞的呀？ 这是办丧事啊，弄一群光着屁股的蹦蹦跳跳，这对死者来说呀，是一种奇耻大辱、大不敬啊。 哦，对对对对，应该顾及到死者的尊严， 所以给你爸爸扎的有秦琼敬得神荼玉律 四大门神： 杨卷哀、左伯头、伯夷叔齐四大贤、开路神、打路鬼、喷钱兽、镇海牛、英雄斗志、白鹤图、鹰狗、骆驼、磕头虫，推着一走满都会动。 哦，活的。嘿，这纸活里头全有机关消消。 有开道罗、肃静回避牌、催压旗、全份吹鼓手。有飞龙旗、飞虎旗、飞熊旗、飞镖旗、飞鹰、飞鳌、飞狗、飞豹、24孝旗 啊、 影亭魂轿、领魂大二车、八堂坐伞，全是香绣的。 哦， 有香伞、花伞、歪脖红罗伞、提炉、盘炉、黑红盘龙棍、24对金执事， 直掌权横四大硕、 哦、 金瓜乐府邓朝天一只大手钻冰川、嗯、有砍刀象刀三尖二刃刀青龙偃月刀金灯串灯牛角灯二十四对官衔牌一十八对小男孩举着三十六颗白雪柳 哦小男送哀 前呼后拥 多讲究啊 请来一撮毛撒纸钱 打发邪猫万岁 本家 喂 大姑奶奶赏钱四千六百吊， 耶！你还真热闹，嘿！ 有松狮子、松亭子、松鹤、松鹿、松八仙，是松帆、松伞、松轿子、花帆、花伞、花亭子，这并拉长了够二里地。 嚯！ 到了八条街又抬回来了。 耶！怎么不下葬啊？ 啊，没坟地。 啊，去你的吧！ 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这段切讲究，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二位表演的相声小段数学习题。 相声啊是北方说唱艺术的一种， 哎，我最喜欢这种表演方式，哎，我能学吗？ 当然可以呀、 啊！啊， 不论年龄大小，也不分男女老少，谁都可以说相声。 哦，那这学说相声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首先在说话上要口齿伶俐，字正音清。 哦，那您听我这发音还可以吗？哎，够不够根？ 嗯，还可以。 哦，那还要什么条件呢？ 当相声演员呢， 嗯， 构思要敏捷，反应要快。 哎，我这反应就快呀。 啊、哦、你自个儿那么觉悟着？ 啊，我有自知之明嘛。 啊、哦、那好，我考验考验你可以吗？ 可以可以，您怎么个考验法吧？ 出几道简单的算术题，你答一答行吗？ 哎，那应该没多大的问题，您说。 好，我问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几？ 哎呦，就这个呀？ 嗯，你不见得能把它算出来哟、哦 哎、这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算呢。 你说吧，等于几？ 一加一 啊 等于二。 错了。 一加一是等于二啊， 错了吗？ 嗯，怎么会错了呢？ 一加一等于零。 一加一 是啊， 那怎么会等于零呢？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哎，我听听， 这个盘子里头啊有一个鱼丸， 鱼丸， 我把这鱼丸呢， 嗯， 用筷子夹起来了， 夹呀， 盘子里还有吗？ 那没有了， 那不等于零了吗？ 你说用筷子夹呀？ 啊，再测验你一题，一减一等于几？ 哦，这个等于零， 又错了。 怎么又错了？ 一减一应该等于二了。 不能啊，一减一怎么会等于二呢？ 我嘴里有一个鱼丸子 啊。 刚才掉地下一个鱼丸子， 哎， 我把它捡起来， 哎， 放到嘴里了， 哟， 前后有俩了 啊， 这是不是一减一等于二啊？ 啊，哟，那不脏啊？ 你这算术啊不及格，真菜啊！ 这你这不是算术 啊， 你这是用这个同音字来绕的我。 那怎么才叫算术呢？ 要说加法就得真加，减法就得真减。那才能测验出我这脑筋好不好呢？ 哦，真加真减， 哎， 那你也不一定能算得上来啊。 你这要是真加真减，什么样的数目字我都能给你算出来。 好，那你来算算这一题， 只要你说清楚了。 哎，只要你听清楚了。 那你说吧。 好，你听着， 哎， 一百一加一百九等于多少钱？ 哦，钱呐、啊， 哎， 行行吧，这是真加啊。 哎，真加。 嗯，好，我算算。一百一加一百九啊，整三百呀、啊、 错了 啊。 嗯，你再好好算算。 甭算了，三百错不了。 错了吗？ 一百一加一百九， 一百一加一百九 不等于三百，你说等于多少？ 等于两百一。 他这怎么会求出这个数目字来了？ 你真菜 啊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 你说，我再听听。 你爸爸呀带你到饭馆里去吃饭， 吃饭 叫了俩菜 啊， 一百一十块。 一百一 给人家多少钱？ 给人家一百一呀、啊。 你爸爸呀又想喝点酒， 那就喝吧。 你爸爸又买了一百酒。 哦，一百块钱的酒啊， 这加起来不是201吗？ 哎，嗨，咱们刚才不是说好了吗？不许用这同音字绕的吗？你就拿这个99，这不绕的我吗？ 哦，好好好好，这是我错了。你哎，这么样吧，你动动脑筋呢，算算这一个题。 哦，什么题？您说。 三个高中毕业的女同学， 嗯， 参加完了大专联考，为了缓和一连串的紧张情绪， 嗯， 经过家长的同意，约好了一块到南部去旅行。 这是很好的休闲活动啊。 晚上住在一家旅馆里头，三个人呢开了一个房间。 哦， 租金呢三个人是平均分担 啊。这房间一天多少钱呢？ 一天300块， 不贵，很便宜。 一个人应该摊多少钱呢？ 这账好算呢。 啊， 300块钱仨人分一个人100呀、 啊、一个人摊100， 对， 仨人300块， 没错。 服务生把这300块钱送交柜台。 哎， 这旅馆的老板说话。 老板说什么呀？ 他们是学生了、 嗯、 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 哦， 我有便宜他们50块。 哦，要特别的优待。 哎，我说250的。 哦，老板是250。 不是了， 嗯， 他是说呀，他收250块钱就行了。 哎，这咬字不清楚、啊、 服务生拿着这50块钱呢、 嗯、 一边走啊可就一边想了。 他想什么呀？ 这50块钱他们这仨人怎么分呢？ 哎，那倒也是、 服务生一想、 嗯、 干脆这样吧。 怎么样？ 这50块钱呢我先扣下20块。 干嘛呀？ 算是小费。 哦， 把另外的30块钱呢退给他们。 哎， 他们仨人也好分呢。 嗯， 一个人10块钱。 哦，他给做了主了。 哎，你注意。 哎， 问题来了 啊。您说， 三位女同学住进这个旅馆， 我知道了， 他们付了多少钱的租金交给这个服务生呢？ 嗯，那不是300块钱吗？ 现在服务生退回了多少钱呢？ 30块呀。 那等于付了多少钱的租金呢？ 300退回30来，等于是付了270块呀。 服务生卡了多少钱的油呢？ 那是20块钱的小费呀。 好，270加20，这是多少呢？ 那是290啊。 还有10块钱呢。 哎，这哪儿去了？ 你慢慢算吧、 啊、 想不出来你就菜鸟了。你 好了，听众朋友，第一时段呀，我们相声先欣赏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当年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 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承 诺啊。你记得多少？客厅 头等舱功能沙发代表我对你的体贴。 我是 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代表我对你的细心。 厨卫 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名牌电器代表我对你的宠溺。 老公，这些都是我曾经的小愿望啊。 全包圆记得每一位业主的治家需求，就像我记得你的每一个愿望。400-606-8866，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请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开心麻花音乐喜剧《嘻哈游记》12月14日至16日，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哈林、庾澄庆担任音乐总监，超嗨音乐密集笑点，全新西游人设征服全场。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享优惠。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法术》。 清朝末年 哦， 在长白山山根底下住着一家猎户 啊， 父子爷俩。老头呢叫董通， 哦， 儿子的小名呢叫顺子 啊。 这爷俩呀，不单有身好武艺，而且枪法特别准。 哦，神射手， 每次进山没有空着手回来过。 哦， 尤其是这董通，从小呢就勤练好学，寻师访友，走过很多地方，所以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江湖上的事儿啊可以说是。都懂都通， 哎，他这个名字还真起对了， 怎么 懂通嘛、啊？ 有一次啊，这爷俩进山，打到了一只皮 皮，什么是皮呀、啊？没听说过。 这皮呀、 啊， 是熊的一种 哦， 比这个熊的个儿啊大得多 啊， 能站直了走 哦，跟人一样， 所以俗称又叫人熊。 哦， 黄白色的皮毛啊。光色柔滑，赛过紫貂，是兽中的珍品，罕见之物啊！ 哦，这种皮值钱。 哎，这爷俩呢，把这皮拿到县城里去，当时就卖了500两银子。 哦， 这下可轰动四乡了。 哦，全让人动了。 哎，这天呢，董通正在屋里头那儿盘算着呢。 嗯， 怎么拿这500两银子给顺子娶房媳妇儿？ 哦，这顺子还打着光棍呢。 哎，这时候呢，门口来了一个化缘的老道 啊， 手里拿着拂尘。 啊， 这拂尘您知道吗？ 我知道啊，出家人呢都拿那么一个，有人管他叫云肘，我们管它叫苍蝇栓嘛。 这老道在蒲团上，盘腿一坐，脖子上挂着一串素珠，敲的是铜钟 啊， 念开了经了。 哦，要化缘。 董通一想，哎，出家人修行苦不容易啊，就让顺子呢给老道拿了一串钱 啊。 功夫不大，顺子回来了，爹，这老道说了，他有法术。给一串钱呢，嫌少，人家不要。 什么？嘿，还有这么化缘的吗？ 董通就想了，有法术，他你干嘛说出来呀、 啊？是啊， 吓唬我，不多给钱，用法术整我， 那哪是慈悲为怀呀、啊？ 顺子，他打算要多少呢？ 说数了吗？ 不多，爹，他要500两。 啊！ 董通一听，嘿，好嘛。冲着我这钱数来的呀， 算准了的。 好吧，既然他自称有法术，我倒要领教领教。顺子，钱不给， 不要理他，你站在门口去盯着，看他都干些什么 啊。这顺子出去了， 这顺子真坏。 怎么 他出去了不说呀？ 啊， 他们家是打猎的， 是啊， 养着四条猎狗，他也放出去了。 哎呦， 这狗见了生人，您说那能不咬吗？ 啊， 张牙舞爪的就扑上去了。 哎呦，那老道 他一点也不慌。 嗯， 拿那个拂尘呢这么一甩， 嗯， 您再瞧 怎么样， 这四条狗啊是没头就跑。 哎，这老道还真有点法术哦。 董通让顺子盯着这个老道。 嗯， 这老道在董家的门口不吃不喝坐了三天三夜。 啊啊， 到了第四天头上，老道在董家的山墙上写了三个大字儿 啊， 写完了背起了蒲团，老道走了。 嗯，这老道在墙上写的哪仨字儿啊？ 光棍堂。 光棍堂这什么意思？ 董通明白 啊， 这是咒他断子绝孙的。 哟，这老道过分了。 董通火了 啊， 顺子把他给我擦了去。 哎，擦吧。 擦 擦。 怎么擦？ 嗯， 怎么洗都掉不了了。 哟，那怎么办呢？ 后来用刀啊把墙刮下一层皮来 啊，这才刮掉了。 墙上还是三个大字，光棍堂。 哟，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有啊，把那堵墙拆了啊。 那就拆吧。 不行啊，墙一拆那房塌了。 哎，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拍点烂蒜，搁点芝麻酱凉拌吧。 啊，没辙了。 顺子纳闷了。 嗯， 呀，这老道是有法术啊。对，我爹说的对。 嗯， 得盯着他。 对， 我就跟定了他了。 哎，看看他上哪儿去。 前边不远呢有条河横挡着。 哦， 就看这老道把蒲团往河里这么一扔，纵身往上一跳，这蒲团驮着老道唰飘到对岸那边去了。 咦，有点意思嘿。 这顺子一看赶紧回家报信 啊， 爹，这老道他真有法术，他过河的时候把这蒲团往河里一扔，往上一跳，他就飘过去了。 董通怎么说呀？ 嗯，那你赶快把老道请回来，我得跟他请教请教， 跟他谈谈。 顺子跑到河边，冲着老道的背影就喊上了。 嗯， 道长请回，道长请您回来。 那老道回来了吗？ 老道高兴极了 啊， 转身回到河岸边。 嗯， 把蒲团往河里头一扔。 嗯， 往上一跳唰他又飘过来了。 咦，真是会法术啊。 老道跟顺子来到家里落座之后，董通就说了 啊， 道长您恕我直言，您并不是真正化缘的道人，你用的不是法术，全是骗术，这套我都通，我都晓。 哦，董通他知道。 嗯，老道说了，哦，那你既然知道，你能给贫道破解一番吗？ 对呀，你说出个道理来呀。 董通说了，这有何难呢？先说说你家的猎狗为什么不敢咬我呢？ 是啊，不单不咬，还撒腿就跑。 这手很简单。 啊，简单。 哎，你拿的那个拂尘当中啊，除了蚂蚁之外夹着有柳虎须， 老虎的胡子。 老虎乃山林之王，能避百兽。 嗯， 这狗的鼻子最灵，嗅觉最好。 哎， 一闻有老虎的气味，他还以为老虎来了了，那能不跑吗？ 嘿嘿，是有这么回事。 哦，那贫道在你门前打坐三天，水米未进，又是怎么回事呢？ 哎，这怎么解释呢？ 哎，这也不难，你挂的那串素珠里边有三颗是假的。 假的？ 用的是人参做成的 啊， 吃一颗保一天，你有仨人参丸。 哦， 就做了三天，要不怎么你第四天就走了呢？ 哎，不走他没吃的了吗？ 嗯，那贫道写在墙上的字为什么擦不掉呢？ 对呀， 这是用龟尿研墨写的，龟尿见土必渗，所以越擦越深。 哦， 嗯，那么蒲团能驮贫道过河又是怎么回事呢？ 啊，在河上飘来飘去呀。 董通听到这儿往起一站，双手一抱拳，哎呀，道长啊，就是这手我不明白，因此才把您请回来，还望道长赐教。 哦，那老道又怎么说呢？ 老道微微一笑，嘿嘿嘿嘿，想学此术却也不难呢， 必须要纹银500两，好，还是冲那俩钱来的。 东东一琢磨，哦，是非把这钱要走啊。 嗯， 一狠心，好吧，把那500两银子给拿出来了。 哦，学本事嘛。 老道说了，500两银子不能让你白花。 啊， 你不是问蒲团为什么能脱贫道过河吗？ 嗯， 嘿嘿，其实很简单。 哦。 我雇了四个水性好的人藏在水底下， 哦， 蒲团往河里一扔，他们就接着了，我往上一跳，他们把我拖过去，回来的时候再把我拖回来。 嗨，这500两银子就小这个呀？ 这爷儿俩这傲啊。 啊，银子归人家了。 董通不服气 啊， 眼珠一转，他可就想了个主意。 哟，有什么主意啊？ 道长的智慧确实高人一筹， 嗯， 佩服佩服。 啊啊啊， 寒舍没有什么美味，我想请您去县城便餐，恕我高攀，咱们句句不知尊意如何。 哦，想跟老道交朋友。 这老道一听有吃的，嘿嘿嘿，那可好，讨扰讨扰，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他得先上趟茅房。 哦，这点出息还没吃呢，先腾套间儿。 董通趁着老道上厕所，交代了顺子几句话，叫他前边先奔县城安排去了。 哦哦哦， 董通陪着老道说说笑笑，溜溜达达，也奔县城来了。您别看这县城不大，可是挺繁华。 哦，挺热闹。 对，在十字街路东楼有家布铺。 嗯， 董通拉着老道进门就说：“哎，掌柜的。”给我扯5丈青布。 扯布干嘛呀？ 哎，董通送给老道做件新道袍。 哦， 掌柜的赶紧就扯。 嗯， 不扯好了以后，不但不要钱，还直个劲儿的客气。嘿嘿，5丈您够了吗？哈哈，有空您多赏光，您走好，不送您了，谢谢谢谢谢谢。 啊，这布就这么白拿走了？ 啊，前面不远有间大饭馆，刀勺乱响，香味扑鼻。伙计一见，赶紧过来打招呼，让座。哟，客官，您里边请吧。把他们一直让到楼上。 哦，那是雅座。 董通问老道：“道长，您是吃荤呢，还是吃素啊？” 啊，老道怎么说？ 哎，无量佛，贫道是修身不修口。 什么叫修身不修口啊？ 修身不修口啊，就是这老道啊，鸡鸭鱼肉全不忌，逮着什么吃什么。 好，他不宅食。 两个人酒足饭饱了以后，董通陪着老道从楼上下来。 啊， 饭馆的掌柜子带着先生伙计保堂的， 啊， 一直送到大门外头。 嗯， 以后您进城，您可想着再来啊。哎呦，真是招待不周，恕不远送。您慢走慢走慢走。俩人吃完了一抹嘴儿走了。 哦，怎么又没给钱 啊？这老道又纳闷了。 嗯， 哎，董爷，您这手是什么法术啊？ 他不明白，跟董通打听。 道长，要学这手也很容易。 怎么学呢？ 花500两银子就行了。 哦，合着他是想把那银子找回去。 老道一琢磨，钱多钱少，他总有花光的那么一天。 对， 俗语说得好啊，腰缠万贯不如一技在身。 嗯， 这要是学会了这手法术，以后甭管到哪儿，穿衣吃饭都用不着花钱了。哎，上算。 嗯，划得来。 老道就把那500两银子原封不动又递回给董通了。 哦，想学这一招吗？ 董通冲着儿子小顺子一招手。 嗯， 过来。 嗯， 把你媳妇儿抱回家去。 是啊，差点啊就打一辈子光棍了。 董通冲老道一乐：“道长，你不是想扯布吃饭都不花钱吗？ 嗯， 这手啊，你只要学会了 啊， 就能吃遍天下，畅行无阻了。 嗯，那这是怎么个法术呢？ 很简单 啊， 只要你派个人事先把钱存到他们柜上，然后再去扯布吃饭，就保险不找你要钱了。 是啊，看戏也行啊。 是 啊， 你是聪明的。 去你的吧。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一段法术。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合说的相声连对儿。 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 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好不宁静，清晨早念文章，是在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 您念的这是 定场诗， 好像是《西江月》啊。 哎，对，是六六七六的句子。 哎，合着押韵挺好听的。 那不只是好听啊，这首《西江月》里头啊，还有点哎小趣味。 哦，哎，在哪儿没注意？ 这首诗一共是八句。 哦， 用每一句诗最后这个字儿，它的一部分作为哎下句诗的第一个字儿。 是这样吗？ 啊，是啊。这第一句是八月中秋薄露， 最后一个字儿是露。 哎。把露水的露字这个雨字头摘下去 啊， 剩下道路的路、 哎、用作第二句的第一个字。 哎，路上行人凄凉。 哎，不错。 凉字最后写的是个小字， 用到第三句的第一个字。 小桥流水桂花香， 香字下边是个日字， 日夜千思万想。 想字下边是个心字， 心中好不宁静。 静字的一半是清字， 清晨早念文章。 章字下边是个实字， 实在寒窗在书房。 房字的下半拉是个方字， 方显才高志广。 广， 哎，广字最后两笔是个八字。 对呀、啊， 这个八字下面又回到第一句了，又是八月中秋薄露。 哎 哎， 这个有意思，推磨啊、 嗯， 头尾相间， 哎，前后呼应。 哎呀，有学问。 什么学问呢？道听途说，即问之学。 哦，那咱们哥俩今天连连对吧？ 哦哦，连对 啊， 对个对联 怎么样？ 可以呀、啊。 咱们谁出题呢？ 咱们呢，一个人出一个，怎么样？ 哥俩轮班。 哎哎哎，这样比较公平、啊、 可以啊。 哎， 您不怕我把您给抻练短了吗？ 笑话，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敢揽瓷器啊。 呀呵，您这是大姑娘逮艳虎啊，您跟我这儿撇鞋呀、啊、 不敢，咱们别天桥的把式净说不练好。 好啊，那咱们就木匠师傅拿墨斗，咱们拉线儿求活了。 好，您先出题吧。 听着啊， 说 我这上联是大丈夫半截人参。 大丈夫半截人参怎么讲、 嗯、大丈夫这三个字它的笔画写法都是人字的下半截，所以说大丈夫半截人参。 嗯，好，那我给您对朱先生三个牛头。 这对得上吗？ 当然对得上了、 嗯、 朱先生他的笔画写法看上面都是牛字头，所以我给您对朱先生三个牛头 啊。哎，我那大丈夫是个赞叹句， 我这个朱先生是个称谓词儿。 如此说来彼此 一样。 这 啊 啊耍什么骨头你，该你出题了 啊。您对这个啊， 好， 雪素观音一片冰心难救苦， 怎么讲？您给解释解释。 冬天下雪了，用它堆个观音大士。 哦， 雪素观音吗？ 对，雪素观音。 哎，他的心是冰凉的。观音菩萨一向是救苦救难，可是这座雪素的观音呢，却救不了他自己的苦难。 他有什么苦难呢？ 太阳一出来，他就化了。 哦，不错，啊，那我对。雨淋罗汉两行珠泪假慈悲。 哎，这怎么讲？ 下雨淋在罗汉石像的身上 啊， 雨从头顶上流到脸上。 哦， 看起来呢好像是这个罗汉呢为了慈悲世人而哭。 哦， 那不是真哭 啊， 所以说他是假慈悲。 哦，我这上联是雪素观音一片冰心难救苦， 我这个下联是雨淋罗汉两行热泪假慈悲， 我这是观音， 我这是罗汉，双舟并行，鲁肃不及樊哙。 您这个是 两条船并排在水里走 啊， 双舟并行。 那鲁肃不及樊哙呢？ 摇橹船才能走呢。 是， 可是你把那个橹的摇速加得再强再快 啊， 也没有比拉起帆来利用风吹它跑得快呀、 啊。哦，明白了，您听我这下联啊。 说吧。 百音齐奏，笛清拿笔萧何。 您这是？ 就是一百样乐器在一块演奏，哎，百音齐奏。 嗯，那笛青拿笔萧何呢？ 横笛的声音虽然清脆 啊， 但是怎么比得了箫声的柔和呢？ 嗯，不错。哎，那我那个上联里边 啊， 利用谐音隐藏了两位古人。 哎，哪两位啊？ 一位是三国的鲁肃，一位是汉朝的樊哙。 哦，哎，我那个下联里啊，哎，也用音同字不同的语句埋伏了两位名人呢。 哪两位？ 一位是宋朝的狄青，一位是西汉的萧何。 双舟并行，鲁肃不及樊哙。 百音齐奏，狄青拿笔萧何。 我那两位古人是一文一武。 我那两位古人是一武一文。 有两下子， 今儿你才知道。我出题吧， 听这个 说。 乌尾楼读书， 这什么？这是哪国话呀？ 上联啊， 上什么上？您再说一遍吧。 乌尾楼读书， 哎呦，哦，一壶独了醋， 独了醋干什么呀？ 您说， 我这上联说的是啊，在屋子的北边有一只鹿，独自在那儿睡觉呢。 哦， 这五字的上联是乌北鹿独宿，听明白了没有？ 哦，不是一壶独了醋啊， 没人吃机会 啊。那把这醋拿开。 好， 你听我这下联。 说， 去。 别，您这轮胎泄气是怎么着？ 不是， 你慢着点。 不是，嘻嘻鸡齐啼。 嗯， 意思就是说小溪的西边有一群大公鸡， 嗯， 一起打鸣，嘻嘻鸡齐啼。去。 这别泄气了。好，那又轮到您出上联了。 好，窗前猫，风吹毛，毛动猫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啊？ 窗户前边蹲着一只猫，风一吹， 啊， 把猫身上的毛吹动了，可是猫呢并没有动。 哦，那是只死猫。 谁说的？窗前猫，风吹毛，毛动猫不动。 那我这下联给您对：树上鹰，月照影，影移鹰为移。 你说绕口令是怎么着？ 绕口令干什么 啊？ 树上啊落着一只老鹰， 鹰 月亮的光呢照到老鹰 啊， 投下一个影子来。 哎， 这个月亮一动， 啊， 影子也跟着一动，可是那老鹰呢并没有动。 哦，你那也是个死鹰。 不，谁说的？只许你那猫不动，就不许我这老鹰不动啊。 我那猫不动啊是蹲在那儿等着抓老鼠呢， 我这鹰不动啊是等着抓你那只猫。 嗨， 怎么不许呀？ 好，我那句里头是用这个注音符号的摸凹做重点。 哎，我这句里也是以注音符号一嗯为主题呀。 我是摸凹猫毛毛帽， 我是一嗯鹰影影影。 嗯，行了， 你来吧。 I have two dancing。 洋文都出来了。 Yeah。 哎呀，你刚才说你洋文是什么呀？ I have two dancing 什么意思？ I have two dancing 啊， 就是我有两下子。 嗨， 该谁出题了？ 该我了。 那你出。 哎，你是属什么的？ 我是属，哎，咱们这是连对联啊，你问我属性干什么？给我说媳妇儿啊。 说媳妇儿，你一个老婆都玩不转了，你还想娶啊？ 那你问我属性干什么呢？ 问你的属性啊，拿它做上联。 哦，那我属马。哎，等会儿，你属什么？ 我属鸡。哎，你管得着吗？ 哎，那你有本事我就没那本事吗？ 好，这是较劲啊。 哎， 好，听我这上联啊。 哎， 我上联就用你这马， 我这下联就用你那鸡。 我这上联是马过木桥， 下联我对鸡捉铜盆。 嗯，我这句下边还能加字儿， 我这句下边还能添东西。 我是马过木桥蹄打鼓， 我对鸡捉铜盆嘴敲锣。 我还能加， 我还能添。 马过木桥蹄打鼓，咚咚咚咚； 鸡捉铜盆嘴敲锣，哐哐哐哐； 咚咚咚一隆咚， 哐隆哐一隆咚， 咚咚咚 哐哐哐。 干嘛耍狗熊啊？是怎么着？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啊，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呢，就先和您回顾到这里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